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八集。 练哥哥。 谢青兰狐疑地看着小丫头。夏侯练嘿嘿一笑，不好意思地说道。 哎，这是在书房伺候的兰香姑娘，前些日子认识的。哎，兰香妹妹，谢谢你了，赶明儿请你吃桂花糕。 兰香吐了吐舌头，道： 那你可记住了，我是偷偷溜出来通知你的，现在得赶紧回去了。 说完，冲二人扶了个礼，一颠一颠地跑远了。 你可真行，才到府里几日就收了个兰香妹妹。男女私相授受可是大罪，我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到时候可救不了你。 谢金兰哼道。夏侯恋勾三搭四的本领着实惊人，方才那丫头正眼也没给他一个，对夏侯恋叫的却十分亲热。谢金兰斜睨夏侯恋一眼，又哼了一声。夏侯恋叫屈： 私相授受，我可只跟你私相授受过，授给你的物件还摆在你柜子底下吃灰呢。 谢金兰气道： 说的什么玩意儿，我们都是男的，那能叫私相授受吗？ 夏侯恋做了一个鬼脸。出来之前，夏侯恋让谢金兰披了件自己的袄子，还给他戴上自己的粗布头巾，打眼略略一瞧，不仔细看的话，谢金兰这模样只会让人觉得他是个粗使下人。夏侯恋又从草丛里捡出两个他早就藏好的托盘，一人一个托着，一路低头畅通无阻地到了烟波池边上。望清阁修建在烟波池上，观景台下就是波光粼粼的池水，前面不设栏杆，上了第二层便可登高远眺，是极风雅的地方。谢家毕竟以诗书传家，亭台楼阁都透着文人雅士的书卷气。时辰还早，两个人躲在假山里面等候族中弟子入席。谢金兰脱下夏侯恋的袄子，摘下头巾，夏侯恋帮他重新束了发，戴上网巾和头冠，重整衣冠之后，活脱脱是个漂亮的少年郎。怨不得夏侯恋用漂亮形容谢金兰，这厮长得一副娘娘腔的模样，偏还娘得理直气壮，眉宇间自带一股视众生如尘土的十足傲气。这股傲气说好听点儿叫清高，说难听点儿就叫做装相。夏侯恋勉为其难地把他理解为前者。两人一站一坐，夏侯恋掏出点心来啃，谢金兰取出书卷温习。假山上有一束寒梅，枝桠斜斜越过两人头顶，飘飘悠悠地落下一瓣花来。夏侯恋抱着胳膊迷迷糊糊地想，这日子真悠闲，就是有点冷。外面喧喧嚷嚷起来，夏侯恋估摸着时辰快到了，从山石缝里往外望，谢家子弟们领着书童三五相携地进了望清阁，个个穿得花枝招展，容光焕发，左配香囊，右戴玉珏，还有的在腰带上面插翠玉笛子。这阵仗不像论道传经授书拜师，倒像皇帝选秀。相比之下，谢金兰运袍敝衣，形容落魄，这要是站在他们中间，没人能猜出他也是谢家子弟，只会以为他是个粗使的下人，还不能上桌伺候，勉强能当个提鞋的。 只不过谢金兰长了张天妒人羡的好脸蛋儿。夏侯恋心想，要是他来选徒弟，肯定选谢金兰。衣服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？脸好看瞧着才舒坦。看到这些歪瓜裂枣的玩意儿，夏侯恋对谢金兰更有信心了。谢金兰的内心毫无波动，在他眼里，谢家子弟要么是势必被他踢到路边的绊脚石，要么是助他更上一层楼的垫脚石。而这些人打扮得越好看，越能衬托出他的卓然独立。他虽然可能不是最优秀的，但必定是最特别的。更何况戴胜言此人和他一样，庶子出身，家门贫寒，少年清苦，病要对症下药，当人徒弟自然也要投其所好。戴胜言见他如此，必然会想起往日艰苦求学的岁月，对他心存怜悯。谢金兰扫了一眼望清阁，道： 咱们不能从正门进去。 的确，正门守着几个仆役，若是走正门，一定会被拦下来。夏侯烈向池面的方向张望，看到对岸停了一艘小舟，喜道： 咱们划船过去，他们在二楼，划船过去很容易被戴先生瞧见，只要被他看见，大夫人想拦我们也拦不住了。 正说着，谢金涛出现了，被打了鞭子，那胖子走路还挺吃力，扶着书童一瘸一拐，随着他艰难的步调，全身的赘肉波涛浪潮一般此起彼伏。夏侯恋顿时明白了他为何要叫谢金涛。他上了二楼，一屁股坐在首座下的最前边，那一座的阵势仿佛要把整座望清阁坐塌，远在假山丛里的夏侯恋都感到地面震了震。最后来的才是长辈。兰香说戴胜言长得像厨房里的烧火棒，瘦得只剩下一把剔牙还嫌硬的老骨头，这肯定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，要不然怎么能把自己饿成这样。夏侯恋一眼就识别出人群中间那个枯瘦的老人就是戴胜言，确实如兰香所言，瘦得都脱形了，伶伶仃仃的身板上支着麻杆细的脖子，一把胡子倒是养得很好，又长又白，跟仙人画里的一样。没来得及打量谢金兰那个假正经的爹，夏侯恋一声令下，两个人沿着池子向对岸狂奔。很快有人发现了他们俩，一开始还愣着，揉眼再看才发现那是秋无怨的三少爷，连忙追在二人屁股后头。 来人呐，快拦住三少爷，快快拦住他们。 夏侯恋一边跑一边掏出弹弓，啪啪啪往后面射石子，一射一个准。还有人不小心掉进池子里，石子很快用完了，夏侯恋对着他们随便比了几个拉弹弓的手势，有人信以为真，连忙停步捂头。池子边上的石子路很窄，前头的人一停，后面的人刹不住脚步，潮水似的涌上来，顿时连环相撞，横七竖八躺了一地。谢金兰心里既是害怕又是兴奋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跑过，从来没有这样肆无忌惮过。他本应该拒绝夏侯恋的指令，但是当夏侯恋大吼跑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怎的，身体比脑子快一步做出了反应，就像一根离弦的利剑，奋不顾身地一头扎进凛凛寒风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